德训篇第十六章。若子女不敬畏上主，虽然众多，你也不要因此而喜欢，不要依赖他们的生命，也不要依靠他们的后裔，因为有一个敬畏天主的儿子，胜过一千个不虔敬的儿女。没有儿子而死，比留下不虔敬的儿子更好。因为一位智慧人就能使一城人烟稠密，而罪人的家族却可使城池荒凉。我亲眼见许多这样的事，我亲耳听到的比此更多。烈火在罪人的集会中燃烧，易怒向背信的民族怒吼，对那些倚仗己力而背叛的古代巨人，上主没有息怒。与罗特同城的人，天主也没有宽恕，因为他们的骄傲招了天主的厌恶。他没有怜悯丧亡的子民，即那些因罪恶而自高自大的人，也同样对待了600,000步兵，即那些因心硬而起来反抗的人。如果有一个倔强的人而未受罚，才是歧视，因为怜悯和易怒全属于上主，他大施宽恕，但也请注易怒，他的仁慈大，他的惩罚也同样大。他依照每人的行为审判人，罪犯及其赃物逃遁不了，虔敬人的忍耐不会落空。凡施舍行善的人必会获得赏报，个人按自己的行为及其履行时所有的明智必会得到酬报。上主曾应了法郎的心，致令他不认识上主和他在天下显示的功臣，万物都见到了他的仁慈，他赐给了人光明和黑暗。不要说我能逃避上主，在至高处还有谁会想到我，在广大的人民中必然无人认识我，我的性命在这无量的造物中又算得什么。请看天，天外天，深渊，大地和地上的一切所有，当他视察时都要动摇，山岳和大地的基础，天主一观看都要颤栗摇撼。对于这些事，人心怎么还不领悟？对众人的心，天主是洞悉的，谁能洞察他的道路？正如风暴，人难预见。同样，天主的许多作为也是隐而不见的，谁能传述他正义的作为？谁能等待那事？因为他的盟约离一些人尚远，到末日他才审问众人。心中愚蒙的人是如此设想，不明智而自欺的人只思虑狂妄的事。我儿，你要听从我，你要学习智慧的教训，你要留心注意我的话，我要指出思量过的道理，我要详细陈述智慧。所以你要在心留意我的话，我要公正地述说天主从起初就赋予万有的神力，我要真实地陈述他的智慧。太初，上主造化了万物，在创造时分别了万物的种类，永远把自己的化工布置就绪，连续给他们派定了统帅，他们不感觉饥饿，也不感觉疲劳，因为统帅总不停顿自己的工作，他们彼此不相侵犯，永远不违背他的安排。此后，上主俯视大地，将自己的美善充满世界，用各种生物遮盖了地面， 但他们仍要归于尘土。